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，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，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，家叙家议。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，我是于浩。许多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啊，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句式：你不做什么什么事，你就不是好妈妈。此前呢，就有一位妈妈发帖说自己因为不肯吃孩子的剩饭被说不是好妈妈。怎么回事呢？就这位妈妈的宝宝啊，有一次没什么胃口，吃晚饭呢剩了大半碗的汤泡饭啊，她本来呢准备去盛新的饭，结果这姥姥把宝宝的碗拿给妈妈让她吃。这妈妈第一反应真的是嫌弃啊，宝宝虽然乖，哎，奶香味十足，但是面对口水沾过的食物根本就不想吃。结果这妈妈的妈妈就是姥姥呗，开始喋喋不休啊，说自己宝宝的饭有什么好嫌弃的呀，啊，好妈妈就应该吃孩子剩饭等等。 我觉得嫌弃孩子剩饭就不是好妈妈，就是给好妈妈下简单粗暴的这么一个定义，这事儿根本就难以理解。好妈妈有什么定式的标准吗？然后还有没做到这一点就不是好妈妈了吗？就到底谁能权威性的决定一个妈妈是好还是不好呢？ 什么好妈妈、好爸爸、好孩子、好老师，就这些好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？所以我觉得尽量让大家别去用道德绑架去绑架谁。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每个人的家庭背景，对这个好字呢可能判定的标准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让各位妈妈内心强大一点吧。 我觉得一个女性在成为妈妈以后，她只是多了一种角色，而不是说用妈妈这两个字完全去捆绑这位女性，就是她唯一的角色就是妈妈。就比如说提到的这些，就是不喜欢吃孩子剩饭想自己去咬新饭的妈妈，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怎么了？作为一个妈妈她就没有资格拒绝孩子的剩饭，就代表她不爱这个孩子吗？我觉得这个不能作为评判标准。我觉得不能给所谓的好妈妈定一个什么标准，然后列出一二三四五六的等等，没有这种标准。 不吃孩子剩饭就不是好妈妈，我也不吃孩子剩饭呀、啊。我孩子经常吃吐在碗里，我看着也会嫌弃。我不要吃那些东西，我家孩子的东西好吃的东西我也会跟他一起抢。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，不能说这样做我就不是好妈妈。我觉得孩子首先你对他的一味的娇惯啊，我吃你的剩饭，然后家里好吃的都紧着你吃，以他什么都是以他为宇宙中心的话，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首先我觉得就会有问题。 浪费食物当然不好，比如说有的家长就觉得因为不想浪费食物所以会吃娃的剩饭，对吧？还有家长说吃不吃剩饭的取决于这个饭菜好不好吃，剩的多不多，贵不贵。其实呢，在处理孩子剩饭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好解决的，可以归结成两个思路。首先是少盛少剩呗，别让孩子养成剩饭的坏习惯。其次就是避免浪费粮食，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嘛。那么这里边不太好解决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好妈妈的标准到底是什么。在某辩论节目当中曾经讨论过这样一个话题，妈妈是超人这句话是不是赞美？正方观点认为当然是了啊，这是对妈妈的一种夸奖。反方表示这不是赞美，凭什么妈妈就要当超人？这句话看似在赞美母爱，实际却是强加在妈妈身上的光环。辩论节目嘛，啊，为了节目效果肯定是也越激烈越好，甚至有的时候思路可能会偏一点哈。但是我们要承认一点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女孩在成为母亲的道路上是在慢慢的摸索着学做一个好妈妈的。母亲对于孩子的爱也并不一定天然就迸发，更多时候是在与孩子日常相处当中逐渐产生的。而当家庭内部、社会规训，甚至是母亲自己对母亲的要求越来越严苛，哪怕只是因为不吃孩子的剩饭就会遭到谴责的时候，可能就会产生自我怀疑和反思的情绪。你看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、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刘朝莹就说过，当代女性面临的压力是多元的。一方面，大家基本都要工作，工作中呢，她们和男性一样打拼。即使是全职妈妈，现在对妈妈们的要求也和之前是不同的啊，她们需要关注孩子的健康、心理、教育等等等等，同时还要寻求对自身价值的认可。于是就出现了既要赚钱养家又要貌美如花，既要上得厅堂又要下得厨房的拧巴要求。这些定位本来就是相互矛盾的， 事实上呢，一个人能够比较好的扮演生活中的一个角色就很成功了，而妈妈们几乎被要求会扮演所有角色，这确实是不公平的。那鉴于妈妈们在育儿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，或许很多其他工作可以挪出去啊，让家庭的其他成员来分担，而不是全都把这些压力压在妈妈一个人身上。飞机上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听过哈，家长要先给自己戴好氧气面罩，然后再去帮助孩子，这是一个正确的高效的公认的生存指南。那同样的道理，妈妈们在面临自身需求和各方压力冲突的时候啊，也应该把它当做一个参考标准，也就是说妈妈们要先学会照顾好自己，然后才是孩子和家人。如果完全不管自己的需求，偶尔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长期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，那妈妈们的情绪就会受到很大影响，还会间接的影响家人甚至孩子。信息轰炸的时代实际上带给了妈妈们更多的焦虑，网络上似乎有很多看起来满分的妈妈们存在，但实际上呢，100分的妈妈根本就不存在。而且呢，我们并不需要成为100分的妈妈，如果愿意母乳喂养，更重视孩子在幼年的陪伴，那就踏踏实实去享受这个过程。如果就热爱工作，希望给孩子更好的物质条件，那就可以把家里的事情交给家人或者雇人去完成。我们只需要将网络作为工具，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操作方法，而不需要在很多不实际的人设里面自责。焦虑时就关掉手机，好好的休息会更有效。所以各位妈妈们啊，成为妈妈之后，你依旧可以怕黑，依旧可以掉眼泪，保留自己的不那么完美。每个人都是平凡普通的，我们不能用超人来形容。我们应该对母亲这个角色少一些要求和苛责，多一些理解和宽容。您说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，我是于浩。 月色正朦胧，雨清风把酒相送。生梦似夜空，和你最后缠绵，你曾记得乱了分寸的心动，怎么只有这首歌会让你轻声和最轻风。